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一周的短篇小说《初景》。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剧作家汤显祖的剧本《牡丹亭》改编的戏剧故事。 小说家一周1972年生于西安，现居兰州，曾获郁达夫小说奖、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鲁彦洲文学奖、敦煌文艺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多个文学奖项，著有小说《我们的踟蹰》等五部，小说集《刘晓东》、《丙申故事集》等多部，随笔集《游在缸中》等两部，还出版了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他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初景》。 大学四年，从警五年，算起来迄今人生已经在架子床上断断续续地睡了九年，没什么意外的话，可能还得隔三差五地睡九年。躺在上铺往窗外望，夜色氤氲，左门口的警灯无声闪烁，对面超市门前的投币木马也旋转着同样的彩灯，没谁玩，他也播放着儿歌，这让人产生错觉，仿佛我们是一家游乐场的守夜人，身后有摩天轮引线或者七个小矮人出没。此刻要是从宿舍冲进夏夜，不至于跳进沸腾的大锅，和冬泳一个道理，他得有点勇气。楼下值班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好在没什么大事需要出警，但谁也说不准。外面太热，晚上好像更甚，地面积蓄了一天的热力开始蒸腾，像是黑夜对白昼的反攻倒算。还好所里给装了空调，去年夏天宿舍还是得靠风扇降温的。报纸上说这个夏天的高温破了60年的记录，我还不到30，反正长这么大我也没被这么热过。小吕却认为这在他们家乡根本算不得什么，如果他们家乡的夏天是100度，现在我们承受着的顶多才60度。小吕是新疆人，住在火焰山脚下，那儿真会这么热吗？他的说法让人感觉大家是被扔在同一口大锅里的青蛙，但一般苦，两样愁，有人已经将要被煮熟，有人却还在惬意地蛙泳。 我还是挺爱值班的，因为接着可以休息一天。再过一周我就要去封闭集训，市局组织篮球赛，我被挑中了，那样一来就有段日子不能回家了。小吕和我心思一样，他是想值完班就能多出一天时间去陪女朋友。小伙子正在热恋，女孩刚刚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工作，有大把的时间需要有人陪着一起打发，而我是想在家多陪陪我妈。我们每隔四天值一次班，我是主班，小吕是副班，还带着几个协警。他警校毕业分配到所里，我们就成了搭档，我算是他师傅。值班这天，小吕会提前准备好休息日的便装，这像是吹响了他约会的预备哨，牛仔裤什么的能让他摇身一变精精神神地去约会。他长得帅，个头和我差不多，要不是单薄些肯定也会被抓去打篮球。因为个儿高，有几次我们俩还被法院临时借去押犯罪嫌疑人上庭，那是大案子， 电视台要播新闻，两个高大的警察上镜将嫌疑人架在当间，那效果不言而喻。值班的时候小吕很快活，一副随时会唱上几句的高兴劲儿。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心情，一般早早就让妻子做好了我妈爱吃的东西，这种精神状态不会影响工作，因为我们都感觉有了个近在眼前的盼头，心里得到了鼓舞。人的盼头很多，但是近在眼前的却很少。那天一共接警20多起，跟高峰期比要少得多。按规定，要是没有突发事件，我们可以在夜里11点睡觉，凌晨5点再爬起来出警。那时我们已经躺在宿舍的架子床上了，我跟他聊起片区的老奎，就是被报社记者写进文章里的那个主角。小吕听了我讲的一切后陷入了沉思，他肯定受到了不小的启发，后来他就跳进了外面那口沸腾的大锅。等他回来，晨光熹微，黎明已尽，他好像完全忘了还要摇身一变这档子事儿。 我们这一行也是师傅带徒弟，我的师傅是老郭，他教会了我怎么做警察，可惜3年前查出了喉癌，提前退休了。前段时间我去看他，老头看来已经挺不了多久了，整个人出气多进气少。我进所的时候他可健康着呢，黑脸皱纹像是用刀子削出来的，胸脯拍上去让人相信能听见金属发出的咣咣声。我觉得他长得很像写《白鹿原》的那个作家，都是那种典型的关中老汉的样子。老郭烟瘾大，后来满世界开始禁烟，所里也禁，他得空只好跑到院子里找个拐角蹲着抽几口。有时候太忙他忘了这茬，嘴里不小心叼上了烟了，结果被所长撞到，挨了批评还得罚款。这规矩太不通人情了。要说喉癌可能跟吸烟会有点关系，可我觉得要是放开让老郭抽，他没准现在还带着我巡街呢。烟就像是老郭的口粮，每天在所里抽根烟都跟做贼似的，可能就叫做度日如年吧。真是委屈了老郭，他在所里干了一辈子，架子床可是没少睡。我们这个派出所在城乡结合部，高楼大厦的背面弄不好就藏着块菜地，咖啡馆里坐着的经常是光着膀子打麻将的人。一开始要是老郭不带着我到片区走一趟，我肯定得迷路，那就是一个迷宫，有的窄道楼挨着楼，只容得下一个人通过，如果迎面也有人走过来，脾气不好的话往往就会形成对峙的局面，搞不好还能腾挪不开地儿打一架。上帝说通往天堂的是窄门，每次从这种窄道挤过去，我都幻想会有一个天堂等在前面。有一回一个女孩走进窄道里，没遇到歹徒，却遇到2条流浪狗，一前一后前后夹击，预谋好了似的。女孩被吓惨了，打电话报警，等我们赶过去，她裙子尿得湿漉漉的。于是我挥舞着套狗杆，又充当了一通打狗人，对付流浪狗也是我们的工作。我师父老郭跟谁都熟，谁见着他都会给他让烟，有点妇孺皆知的意思。很多不吸烟的人见了他也能摸出一根皱巴巴的来，像是专门为了见他备了好几天似的。他有一个铝制的烟盒，上面刻着天安门前的华表，看上去恐怕有些年头了。收了地上来的烟，他就放进铝烟盒里，巡逻一圈回来差不多能装满一盒。他也给别人让烟，但收到铝烟盒里的他不会再让出去递给对方的，肯定是他自己的烟。这里面就有了原则和讲究，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从警之道。我觉得我就是从这种你来我往的让烟里开始领悟到做一个警察的真谛。老实说，这和我入行时的想象不太一样。我师父老郭穿上警服也还是个大爷，何况现在跟警服差别不大的制服也太多了。 每个辖区都会有几个狠角色，我们的专业术语叫重点人口，对于这些人你得盯着点。老奎就是这么个人物，我到所里时他已经70出头了，在我眼里他要是还能算得上重点，顶多也就是上路碰个瓷，伏地不起讹点钱什么的。可我父亲老郭不这么看， 他跟我说，别看这老汉走得慢，腰里别的都是万，万就是万货，方言里指东西和玩意儿，好像老魁腰里缠了一圈暗器，随便亮出一件就能吓你一跳。我觉得老魁和老郭长得有点像，第一次老郭带我上门认人，我都以为他俩是亲戚。他们两个对坐在老魁家被烟熏得四壁焦黄的客厅里，彼此互不搭理，都埋着头使劲抽烟。烟是老魁自己卷的，他把烟丝铺在两指宽的报纸上搓成棒，用舌头舔一遍递给老郭，老郭接了点上，反手也给他递根自己的烟。老魁应该比老郭大个20多岁，但除了腿脚没老郭利索，背驼得厉害，看上去两个人没有多大差别，也不知道是老郭显老还是老魁显小。可能关中男人上了岁数都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吧，跟兵马俑一样。他让老郭坐在沙发上，自己搬张板凳矮上那么一截地坐着。老郭跟他介绍我，他看了我一眼，就像看了眼他的孙子。他可没孙子，就是一个孤老头。按制度对重点人口每个月走访一次就行，可老郭基本上每周都会带着我上老魁家转一趟，有时巡逻到了老魁家楼下，他要上去歇个脚。我猜老魁沾着唾沫卷出的烟挺对我师父的口味。他们第一次当我面说起老魁的案底时，我已经不算个新人了，已经习惯了偶尔上街去打打狗什么的，也不再盼着窄道的尽头就是天堂。老魁闷头抽烟，突然来了一句，早知道当年把人弄死算尿了，活着就是受罪嘛。这话跟他嘴里的烟一同喷出来，格外呛人。他的老点我知道，故意杀人致人残疾，被判了18年，可我没料到时隔多年他还能放出这种狠话。 好了，一周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出警》，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短篇小说是一种不好驾驭的文体，因为它要在较短的篇幅中编织故事、塑造人物，对作者的语言和想象力要求都很高。享誉世界的短篇小说家的数量要远远少于长篇小说家，就是这个道理。一周的《出警》写的都是平凡人、琐碎事。老魁和老郭是两个很有意思的人物，本来应该是对立的人物关系，在他俩身上却有着奇妙的和谐统一，这里面就有微妙的从警之道、为人之道，也是这篇小说的意义所在。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剧作家汤显祖的剧本《牡丹亭》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老夫人见女儿神情恍惚，瘦成一把骨头，估摸丽娘得的是思春之病，便去拷问春香，追问根由。春香只得说了小姐游花园后在梦中与书生欢恋的事。夫人大吃一惊，说丽娘准是撞着花精树怪了。于是一面请紫阳宫里的石道婆求神问仙，一面请懂点医道的陈醉良扎针下药。其实丽娘病在情中，伤在爱上，药石可治不了，神仙也没办法。他的病渐渐沉重，几次昏厥。丽娘自知活不了多久了，请求母亲在她死后把她葬在后花园梅树底下。老夫人望着气如游丝的女儿，含泪答应了他的要求。丽娘又嘱咐春香把她那幅字画像装在一个紫檀盒里，藏在太湖石下面。丽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念念不忘梦中人。丽娘刚刚死去，父亲杜知府便得知